11:05:40，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16号周二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带来第一首开工歌曲的工作男组叶谦，这首歌来自 The Brand New Heavies 乐队，也是非常像 The Incognito 乐队的一个风格的。真的一些好手们，爵士啊 ，funky 啊，这些好手们，他们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Sledgehammer》。 还有用这样一首歌呢，来和所有哈今天白天时光里非常劳累、非常辛苦的男左女右们说一声，此刻啊，夜晚的时光里，音乐、暖文章、冷笑话，还有东城区的叶谦的吉他都在等候各位朋友。 好， 如果今天晚上有空的话呢，可以边听节目边聊天的话，也欢迎登录哈，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啊。到了年底了 ，KPI 搞起来。 温柔一曲开始了。 对，我们也希望知道到底这一年到头有多少心系男左女右的朋友来吱一声 了。吹来多少轻松，吹走无数眼瞳，迎着风静看水影朦胧，遥望无尽星空，忘掉那些我不曾，湖面上闪烁的点点流萤，夜空中点像树影，随夜色染成透明，晚风轻轻飘荡，心事都不去想，那失望也不失望，惆怅也不惆怅，都在风中飞扬，晚风轻轻飘荡，随我吟波 松的一首歌，来自2018年的晚风啊，这首歌的演唱者叫陈静飞。 陈静飞， 对，你值得去找他的其他歌曲也来听一听哈。 好， 还是我后知后觉的喜欢的声音，就是很有那种包容感的 安静，安静，主要是安静。 这就符合了在冬夜里哈，累了一天之后打开收音机渴望听到的声音。同时呢，我们也想知道大家的声音，如今能知道的方式里呢，就是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大家把它这个变成了文字哈，让我们感受了风里雨里我们在这里等你啊。就是每当就是你在这个聊天室没有小黑板上写主题的时候呢，我们的后台的小伙伴呢就会给你加一个主题啊。 对，他还真可以 风里雨里、啊、 可以这么说，因为前几天真的风里雨里，我们确实在 这 儿等你。 这几天一下子就暖和了不少哈。 是， 反正我是没穿秋裤，你呢？ 我穿了。 这是本命年的节奏吗？ 不，没有，我就今天穿了一下，我后悔了。现在这里边真 热， 真 的热。 sorry for the times I made you cry. I made it harder letting you down. Used to say it's only me I'm hurting, but I saw you on stage. The kid was crying and the dogs were howling and a siren filled the air. What's the word on the street? Have I lost my crown? Or will I be king again? What's the word on the street? Have I lost my crown? Will I be king of everything? Tempted myself time and time again. Black self-destruction was so cruel. I mopped your tears and I scarred your heart. I blame the past and I blame you. You used to say it's only me I'm hurting, but I saw you on the stage. Was crying and the dogs were howling and a siren filled the air. What's the word on the street? Have I lost my crown? Will I be king again? What's the word on the street? Have I lost my crown? The king of everything. Oh, will I be king of everything? Oh, will I be king? What's the word? 一天到了这个时候，你所听到的音乐，它能够在你的世界里形成一种什么样的灵魂反应？它真的和你今天经历的什么有关系？ 嗯， 就今天啊，刚刚听到这段音乐， 哼哼， 如果但凡啊不是很高兴啊，遇到了很多添堵的事儿，都会觉得别别扭扭的。 哎，就能看出我这现在今天这心情还是比较热烈的。 你是热烈了，哎，但我们有一位听友啊，他不太开心。 怎么？ 所以我也想问问村口王师傅，就刚刚这首歌，配打你的心情。 哎呦， 你是不是听得越来越闹心啊？你可以给我真实的写出来。村口王师傅呢，刚才特别的信任我们哈，发了一条留言。其实这留言呢就很像是你的朋友哈，跟你说了他的心里话。他说我想发个朋友圈发发牢骚，想了想好像不太适合，想找个人倾诉一下压抑的心情，却发现没有可倾诉的人。于是呢又像往常一样咽下所有的委屈。孤独总有千万种，唯有沉默最心酸。 哎，聊聊吧，想聊聊吗村口？ 哎，我看完他的这段留言，第一感觉就是，不是说成年人都是把自己的痛苦调成了静音吗？ 嗯， 就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不再是年轻的时候那种 哎，叶谦，我跟你说，我今天特别难受 啊，因为你不顾 及这些。哎，我跟你讲，我们同事谁啊，怎么着？巴拉巴拉的。你过去那种有了什么痛苦，第一时间就要告诉别人的心气儿 啊，其实在这个。真正的这个医科，我又变成这个养生了啊，不是养生，这是真正在这个痛苦的这一方面的学问上说啊，你心理上受到的痛苦，反映到你大脑里的，就无论是你在职场上，还是在你情场上，还是在你的任何的场所，你心理上所受到的创伤跟那个痛苦，反映到你大脑里分泌的这个是和你，就比如说你撞着胳膊了，你踩着腿了，你摔着腿了。是这种痛苦，它反应的机制是一样的，就是在你脑子里反应的是同样痛苦的，振幅是一样的。所以我知道王师傅， 叶大夫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问题， 叶大夫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到养生这件事情哈，你我啊都是门外汉，对吧？都是属于野生的养生啊，就属于自己鼓秋鼓秋这个，鼓秋鼓秋那个。但是啊，在这个大家伙的心目中，北京卫视的养生堂节目 啊， 这可是大家心目中真正懂得养生的。这里呢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也想跟村口的王师傅说一声哈，喜欢养生堂的忠实观众们有福利了，养生堂节目推出了手机版，每天更新节目，您可以在手机上随时观看养生堂手机版，还给每期节目都配上了图文节目笔记，您可以随时查看专家讲解的养生方法。 是， 哎，而且呢，手机版的名字哈，你可以这个叫京市健康 APP 啊，京市就是北京的京，市里的市，就是北京的京字和电视的市字。您只需要在您微信里搜索京市健康公众号并关注，就可以下载体验了。 下载去吧，我现在就下载去。 哎， 小温杯，那个小枸杞，对，保温杯、小枸杞全弄起来。 我跟你讲，因为我在家，我跟我父母在一起生活嘛，我爸爸非常喜欢看养生堂节目，这个是我真的，我以前没注意，后来因为这一年我都在家里嘛，我就经常跟他一块儿看。我觉得这节目还真的不错。就是、 对，教你怎么作息了都好像。 我首先是要让你注重健康这件事情。 哎， 你身上的这些任何端倪啊，就身体发出的信号，它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就让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其实所有的病啊，它都有一个前兆，还有现在医学非常发达啊，有许多你过去，哎呀，我都不想去医院，哎，肯定要住院吧，特别麻烦吧。我跟你讲，亲爱的听友们。你可知道哈，现在有许许多多的新药，有很多种。我就举个我自身的例子吧哈，我以前就是有一个小痦子，我就一直都没有去把它弄掉。我总觉得好麻烦呢。但前段时间呢，我就去医院真的把这个小手术给做掉了， 吃药吃下去了。 不是啊，就是真的缝针了。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原来我想起来是觉得好复杂呀，但是你去看皮肤科大夫就说很简单的一个外科小手术啊，你不用害怕，就打了麻药之后没有什么疼痛可言的，你该上班上班啊，你该怎样怎样。 点痦子嘛， 对， 照这你来找我，我也会点。 不，你那是点，我这是真的。他是要看你这个大小嘛，然后同时一旦这个把你割下去之后呢，就是这个痦子割下去之后，他会做一个病理嘛，就我们非常害怕的就是他会有一些不好的变化，就像我们说良性和恶性。就如果有同样类似情况的朋友，其实你要密切的关注它的发展，到了一个你感觉它的生长速度有点快的时候，你一定要去看皮肤科。 黑色素有点你不放心了。 是的，它给你的心理上造成一定的困扰的时候，你去看皮肤科，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魏小薇又就着刚才话题说一冷知识，说你们知道吗？枸杞啊，要用50度的水来泡，高于这个水温，你就只能喝个寂寞了。啊，你这挺讲究，50度的水我还真不好弄。 而且呢，泡枸杞啊，它有黑枸杞，它的营养价值和成分可能比咱们传统的枸杞啊更要高一些 啊。 而且呢，那个枸杞很有意思，它就是根据你的水的酸碱度，它呈现的颜色还不一样。哎，怎么样？今天晚上觉得有点养生版的男左女右有没有？ 你把人老王都撇到哪儿去了？ 没有， 老王跟你说的心里不痛快。 村口王师傅还在吗？村口王师傅，我呼唤你一下啊，就是一件事情啊，除了生死，真的都是小事。 你说每天的每天你遇到的迎面而来的人，就包括我和叶谦，你今天有不高兴的事吗？ 对，不高兴的事我一般是不会有了，不可能让他在一天之内长时间存在，可能到这个点我也忘了，你问我一忽然问我也想不起来了。 那你今天有高兴的事吗？ 高兴的事我是肯定有， 来一件。 全家的那个核酸都凑齐了， 全阴性， 我们家都阴着呢，我们一家四口全阴着呢，阴着点好。 对，这就叫做健康才是一切， 对， 对吧？这是最大的开心的事情。 是， 孙狗王师傅，你到镜子面前看一看自己，多标致啊！你看你不开心的时候，你的脸是不是往下走？啊，你拉了个脸子啊，一下子就不帅了。你记住，不管男人女人，你笑的时候，你的脸部的走势才是往上的。 你等等 啊， 要万一这王师傅就是因为不帅才不开心的呢？ 不帅怎么了？ 那就是笑 健康， 对，那就笑一笑，更健康，就显得更帅。 而且你发朋友圈吐槽啊，有啥用？你顶多是让不喜欢你的人心中想，哼，你看着吧。 没有没有，人挺开心的，人现在研究怎么用50度水得多微笑了，已经开始 好了，让我给哄好了，是不是？哄好了哈。 Everything I learned about love, I learned it from you. Everything I learned about love, like what not to do. Love, love, glorious love, makes you crazy, but you want that stuff. New York love, London love, French, Italian, Jamaican love. 好的，看到了听友村口王师傅从刚才啊有点唧唧歪歪啊，有点想发一个朋友圈表达自己今天的不开心，吐槽一些人，变成了哎，我还是很富有的，你看我给电台发了一条我的心情短信，他们就找到了我呀，他们很在乎我呀。 嗯， 其实人在这个世界上呢，当你体会到了别人的关怀和温暖，你就可以把这份关怀和温暖去体恤那些惹你不开心的人。我一直都有一个在内心中和自己说的话，就是真的，如果你感到你幸福，你就要去原谅那些不幸的人。 对，你看大家多热情，就王师傅你提的这个研究研究怎么才能弄出50度的水， 哎， 这个， 很简单， 现在呀我跟你说真应了当时韩立跟我说的一句话，你只要肯去找，现在这世上你能想到的基本上你都能找到了这种产品。你看金豆豆直接给咱们回答说可以弄一个那种55度的摇摇杯，你开水倒里边摇晃摇晃都能到55度，就是凉了。这种摇摇杯就特别神奇嘛。 是这样的哈，我虽然不是带货哈，但是我必须要说，我家里面的那个饮水机啊，就是说桌面饮水机，我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它其实明明白白的告诉你，10度的， 20度的、30度的 哦，里边有那个分档， 对，因为你有时候蜂蜜水它也不能过高嘛， 对， 它是一直到100度啊，但是这有一个弊端，如果家庭人口很多的话不太适用，我必须要说，因为它的出水量非常低。 你调它是一档只能是 一杯， 一杯， 对， 那你就下面你要喝100度的那个，你也只能是一杯， 对，它分小杯和大杯、 明白了。 然后你呢在按动这个键的同时，它其实在里面就开始烧水了嘛，它就是一部分一部分的，如果你们全家四口人就等了一杯水，它就有点来不及了， 那就 明白的意思了 吧，那就还是要 它那个主要是一个，就是说你需要一个时间快一点，就是我量又不要很大，然后又希望这个速度能够跟上来的话，这种桌面饮水机还是非常，我觉得是很有用的， 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包括有一些对自己的生活品质，或者是到了年底啊，希望在家里的小家电方面有一些提升的话，我觉得改变心情里面，就是购物这个环节当中，它不是说让你扩大你的物质欲望，它其实是提升你的生活品质和你的审美品质啊。当你能够到了这个小层面的时候，你买的每件东西，你都会发现它渐渐真的是你的东西了。 嗯。 对吧，你不是盲从的，叶谦告诉我那个好啊，这个告诉我那个好，是你自己渐渐的有了这种选择的独立选择的能力了。 那是叶谦觉得好是吧，不是 叶谦 不一定你觉得好啊。 对，叶谦其实还是一个生活非常简朴的啊，基本上自己啊，你看大家这个直播帖也能看到啊，衣服不多，啊，这个帽子不多， 是 啊， 他孩子多呀。 是，我想说 那可不是他的衣服他就多不了了吗，他孩子衣服多呀， 甜蜜的抱怨哈、来了来了。当然他更可以骄傲的说，哎呀，衣服一般人好就行呗，人是衣服马是鞍， 就随便什么衣服套我身上都还行，成样。 好吧，其实男人真正的魅力是来自于内秀哈，来自于长久陪伴之中的个人的温暖感。 看沉默的电话，他什么都不说，看电视的画面，他无声的闪动，看街上的行人跟我擦肩而过，整个世界太冷漠，我没有力气再往前走，什么都不说，看你飘忽的眼神，它无情的闪躲，看你和我的回忆跟我擦肩而过，你的改变太冷漠，我没有勇气大声地说，告诉我你不是真的， 威尔第通俗三部曲之一，世界十大上演频率最高歌剧，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会版《游吟诗人》，2021年11月27日至28日倾情巨献，致敬歌剧巨匠威尔第逝世120周年。音乐会版恢弘震撼，歌剧唱将璀璨云集，唱响波澜壮阔的不朽旋律，演绎永不褪色的命运史诗。详情请咨询6655-0000。 崔威年度购物盛宴即将盛大启幕，本月17日开始，给你更多精彩，届时多种购物领域、品牌精彩活动，承包购物愉快体验，更多精彩就在崔威24周年庆，不要错过哟。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男左女右。 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16日周二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我是工作男叶谦。 是的，当你觉得孤独无助时，想一想，还有几十万亿细胞为你一个人而活。就你的身体里啊，有几十万亿的细胞都在为你摇旗呐喊。 前一句像一句歌词，当你觉得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 完事，后面几十万亿细胞，这就不太适合作为歌词。当然作为很巧妙的歌词也是可以的。 这就说明你不是你自己啊，你有太多个，其实我觉得他想说的是有另一个你在支撑着你去往前走。 对， 就你内心里的那个自己在支撑着你往前走啊，内心的自己他管控着几十万亿的细胞啊。今天晚上可能是因为村口王师傅打开了这个就是心情的话题哈，于是乎呢，我看到好几个小伙伴也发表了今天在工作岗位上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我反手就给他加一个精啊，我要让你的痛苦在此刻变成了你的收益，对吧？ 多么善解人意，你看。 对，即便午后的彩云已经六道杠了，但我依然给他反手一个精。他说今天工作中呢也有点糟心的事儿，哎呀，就是和同事闹别扭呗，可我真的没有发脾气，我想了想，嗨，大家和和气气的比什么都好啊！ 啊， 对呀、 啊，对呀、啊， 这个就属于大气， 这个、 格局打开了。 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 啊， 一个巴掌拍不响，对吧？所以你明天呢，要好好揣摩一下对方是不是什么心境了，然后和好如初，冰释前嫌，这样才行。 这个金豆豆，我们的一道杠听友哈、我今天也给他加了一个金，他就劝大家哈，开口便笑。笑天下可笑之人，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多想一想啊，这大度佛的样子，哎呀，我现在不能发照片啊，我现在才一道杠、但是我想让你们想一想那些啊开心的事儿，开心的人。就我读了那么多暖文章，我就读了个寂寞吗、 暖文章一般来说是让人发深省的，这种你肯定不会让人哈哈大笑。 不，我是发了太多告诉你世界上最开心的五句话，解开无数人的心结、啊，等等等等类似的文章， 这个不错 啊、都忘了。 对，人听完了忘嘛，开心的事情总是容易淡忘，然后伤痛可能会记得更久点，这是一定的。 对， 你们这都技术贴都上来了，这个左撇子思思说，看来去海拔17644米的地方泡枸杞正好是50度，因为为什么呢？他说在海拔多少多少米的时候啊，这个珠峰上呢，水的沸点也只有73.5度嘛。那么那个8844米这么来算的话，那么海拔17644米的水的沸点差不多就是50度什么的。 晚自习的调出来了。 完事一R王小柏直接拍了一个，我告诉你啊，在3000米的时候啊，你看见没有？我煮方便面呢，不开锅，就跟这儿。 他单身是有原因的。 跑珠峰吃方便面。 刚才这首陈绮贞的《告诉我》啊，没有听完。我们在第二时段来听他，同时也为叶谦，东城区的叶谦弹吉他， 哎呦， 暖个场。 对，我还有件事儿要给大家唱个歌。 对，我刚才唱歌的水平你们也听到了哈，即便是一句极短啊，极其即兴的，也唱得乱七八糟啊，足以见得。 我也好， 我是不擅长张嘴唱歌的人。 我们都好你这口了。 我的电话，他什么都不说。看电视的画面。想的闪动，看街上的行人跟我擦肩而过，整个世界太冷漠。 起再往前走。看你紧闭的嘴唇，他什么都不说。看你飘忽的眼神，他无情的闪躲。 这一天发生的种种，如果真的想告诉一个人，又发现没有这个人，可以尝试到聊天室当中和也许是能让你产生倾吐欲望的朋友啊，可以说一说，就像刚才那几位哈，说完之后发现心情老好了啊，一下子发现原来不是我一个人啊， 对， 原来大家伙儿都会遇到一些啊，今天时光里哈，糟心的事儿啊， 是啊， 你看是不是都好了？ 对，幸亏还有这个直播间哈，不然的话，前面那一段让你说的跟恐怖片似的。 咋了？ 找一个你能人聊，你想聊一聊的人，但是你忽然发现没有这个人。 你别说他们了， 我的天哪！ 连我们啊，就是说真的，今天想找一个人聊聊。我不知道你啊，我肯定是跟我的同性姐妹们。 你肯、你现在微信那么发达，你就微信里边一聊一会儿挺好，是不是？ 就是。其实你年纪越大哈，你真的会发现，你的同性朋友带给你的快乐有时候是大于异性的。 就是你真的想跟他吐槽一件事情，他能够 get 到你那个点。 肯定啊， 你男朋友、你老公，他有时候觉得，哎，你这个女的怎么这么爱找事儿啊？但是你的女性朋友就会秒懂你的意思， 是是，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当我们是你的同性朋友，好吧？ 好， 来，老叶，走一个。 调调麦，往下压一压，稍等。 25 years of my life and still I'm trying to get up the brick hills of hope for a destination. I realized quickly when I knew I should that the world was made of us brotherhood of men. Whatever, whatever that means.So I cry sometimes and I lighting in bed to get it out of what's in my head and I started feeling a little bit clear. So I wake in the morning and I step outside, I take the breath that came real high and I screaming from the top of my lungs what's going on. And I say,Hey, hey, hey, hey, hey, hey, I say, hey, what's going on? And sa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I say, hey, what's going on? And I try.My God, do I try? I tried all the time in this institution, and I pray. Oh my God, do I pray? I pray for every day for a revolution. So I cry sometimes, and I lie in my bed to get it out of what's in my head. And I start feeling a little bit clear. So I wake in the morning, and I step outside. I take the thoughts that breathe too high. And I scream on top of my lungs, what's going on? And I say, hey.Hey, hey, hey, hey, hey, hey, I say, hey, what's going on?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I say, hey, what's going on? 25 years of my life and still I'm trying to get up that the great be within you in this destination. 哇，今天晚上，哎，你绝对进前十了。 哎呦， 哎，东城区的啊， 直接从 昨天 一千蹦到前十， 哎，今天进前十了。首先，这歌的路子对你，就是你特别适合哈。就尽管今天也是有一些啊，可能是 叫纰漏， 纰漏，但是跟昨天那个纰漏比哈，今天这个纰漏哈，它是一个情绪张力，就让人感觉到是特别自然的一个，因为现场嘛，对吧？它一定都会还原人性最本真的东西。 啊，对， 对，它不是技术流的问题了， 那 它变成了一个我此时此刻就是属于11月16号的小纰漏啊。这个纰漏是闪着光的啊，这个纰漏是神来之笔的，啊， 能力 啊，对， 能力啊。 能力一般。 这首歌的情绪爆发张力，这种类型的作品特别适合你啊。像昨天那种内敛中带着深情的，它确实有那么一点点难度对你来说 啊。昨天是 Hey Jude， 对， 是吧？ 对对 ，Hey Jude， 你今天晚上你可以到聊天室哈，看一看那个小鼓掌的频率哈，就明显感觉到昨天晚上的的确确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它是你的一个我觉得是中等发挥的东西，但今天晚上确实是有一点上状态了啊，并且有点像这种夹鸡腿了。 哎呀，能找着一首 不错、啊、 您都觉得能适合我唱的歌还真不容易啊，以后我再找一找这类歌曲哈。 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哈、 是 今年我们在晚上9点到10点的第一小时里已经比上半年啊大幅度的提升了啊，这个非常感谢叶谦的努力，因为在我这儿已经差不多到头了啊，没有办法再从我这儿榨出什么艺术细胞来了，只能指望你那边了哈。所以谢谢叶谦，然后我们也期待着明年我们的男左女右节目当中会有更多让你感到惊讶和惊喜的部分，就像你之前也不知道叶谦难道是学了14年的吉他刚刚会弹吗、也不是哈，他应该是你在20岁的时候就会了吧。 对，17岁的时候开始就是迷恋这样乐器，然后就10几岁的时候开始扒拉扒拉扒拉扒拉它、 有点艺术人生的范儿了。那请问你弹的第一首曲子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我是跟着我之前练钢琴嘛，所以我跟着那个钢琴的谱子，我试着用吉他去配我那个钢琴曲来着，这很简单的，就不值一提的。其实现在是，我就是用钢琴配着我这个练起来的。 哎，那我想问一下哈，就是真正让你觉得弹吉他的快乐啊，在这么多年里，每个年龄段哈，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但你觉得一个最大的、最强烈的、共性的，每个年龄段你都会觉得弹吉他带给你的东西是什么？ 你唱卡拉 OK 吗？ 我那水平你也不是不知道的。 你喜欢就是接触音乐的这个部氛围，就是让你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就是唱 K 歌的时候，是不是？或者是跟大家一起排练一个什么台里的一个节目的时候，对吗？ 不是。 我是，就是我是这种感觉，就是老哥几个跟我一起弹吉他唱歌的，每个年龄段都会有这样的，就是一种，唱 K 歌的那种，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会乐器，不会音乐，我们也是门外汉，但是我们有一种什么快乐，就是去唱 K 歌的快乐。哎，就是大家一起去， 就是不用消费啊，自己就可以坐地啊， 这更快乐， 搞一个演唱会。 对， 这是音乐赋予每个人的哈，特别天性里的东西。 其实很简单，也没有什么那么高深，就是你音乐响起来能让大家快乐。而每一个年龄段其实都会有这种弹吉他唱首歌的快乐，坐在一起， 希望你也被感染到了。 What a sad beautiful tragic love affair. Distance, timing, breakdown, fighting, silence, train runs off its tracks. Kiss me, try to fix it. Could you just try to listen? Hang up, give up for the life of us we can't get.Beautiful magic love there. What a sad, beautiful tragic, beautiful tragic, beautiful. Beautiful man. 梅梅也给大家弹唱一首。 梅梅呢？ 对 ，Sad Beautiful Tragic， 不一样哈。 对， 那个是离我们比较遥远的。而你呢，就恰恰出现在每个晚上啊，周一到周四，只要夜间出没的时候呢，在第二时段，我们都可以听到东城区的夜间弹吉他。然后我们也希望哈，未来你想听到的中文歌曲哈，我们也会有一个呈现。 对，你要想听我唱中文歌呢，我有一个办法，就算我唱的不如意，但是 保密好吗？ 但是我有办法，其实， 这世界上方法 有的是， 问题多，你要记住这一点，方法总比问题多。 对， 如果没有找到，那就是说你还没有让自己动起来啊。你一旦动起来的话，其实这个问题它就已经被你甩在后面了，不太成为问题了。当然你可能会说，那你是坐着说话啊，站着说话腰不疼啊？ 那 你没有 先有腰呢，对 这个胖了以后哈，确实如果不动啊，不去运动啊，确实腰部的脂肪堆积是最快的。 脸腰这都是就是最显眼的。对， 这个是真的。我以前哈照相的时候会跟摄影师说，把我照胖一点啊，然后跟姐妹们合影的时候，他们都把我推出去啊，把我放在最前面， 脸小脸瘦嘛。 对，然后自拍的时候也都是我在前面哈，我觉得反正无所谓了，我看着怎么说呢，总是因为以前脸太瘦了，就导致我就觉得还胖一点放前面还好一些。 这个优势近些年他捉襟见肘了， 什么应该说是消失殆尽啊，完全没有了，以至于我上周照了一套照片哈，然后就是那个修图师修完以后修得过于瘦了，我说这有点不太像我了，我说还是还原一下我吧。然后我就给叶谦看了一下我刚照完的样子，他说哦还是那样吧。这个其实就是人很矛盾的时候， 你知道，因为我的印象中还是他被修完的那个样子的胖瘦是我印象中他的胖瘦，我是第一次看见他近身照，然后给我看了他的那个脸部，我说我这是你不照这样我还真不知道你是真是胖了。 我生活里其实还行，没有觉得像大圆脸，对吧？ 是， 这就是属于岁月饶过谁啊，不要觉得我这辈子哎怎么就一直吃不胖呢。 No 啊，这个和你们相伴了这么多年的丽阿姨、啊、 对啊，十多年前咱们在朝阳公园的那个照片我现在翻出来，那时候我瘦的直逛荡，我能用逛荡那个词儿就形容我，现在你看看我这都什么样了。对，壮了，壮成牛了，这个真是不一样那个时候。 所以我们要感谢在我们80多斤像你100多斤的 时候，是100多斤 就支持我们，觉得我们会陪大家走很久，走到100来斤的各位朋友哈， 真是。所以十年的时候聚会，我写的那一篇我就是从这个胖瘦开始写的，我是十年前我还很瘦，我们都还很瘦，我是从这个开始写起的，我特别有感而发。 我去年生日还95斤呢，我现在都已经102斤了。 是 绽放，我试着勾勒出对你的想象，好多的甜蜜无从分段，到底要几行梦才不凌乱，写给你的诗名叫一番黄，但幸福的句子却毫发无伤，我给你的爱无从完妆。你酿了月光，酿了

生，刀香如一抹，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我心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02:0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16号周二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野谦。 是的，有人说听男左女右已经不是在听节目本身了，而是在听一段回忆 啊、哦，是十几年了，是可以回忆回忆。有很多朋友都是从中学时代，然后大学时代，他现在是确实可以回忆这几个学生时代了，因为他都有过零星的啊，我们只能这么推算，他可能零星的在这途中听过男左女右。 这么多年来哈，我一直都想，可能有一天我们都开始啊，对于这档节目，他真正想带给我们什么这个问题，已经不再寻求回答了，答案了。但是其实对于大家来说，他们已经得到答案了，就是他们的生活里曾经有过一段和广播啊，和一种对他们而言很柔软的时光如此靠近的日子。 对，趁现在还明白，赶紧问问自己，就我是说我们俩呢，别到时候老的已经开始问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去哪儿，我从哪儿来，这个问题自己已经开始不由自主的问自己的时候，就是岁数已经到一定份儿上了。 哎呀，最害怕的就是你过往时光里的所有的样子，还有所有留给别人的东西，他们都记得啊。所以我看聊天室当中有人也把我曾经的那些老照片们哈、那些真的不想再面对的老照片们啊都带出来了。 对，十年前 没关系， 确实是、 但就是你啊，对吧，你没有改变，就是你在你的生命的历程当中往前走着，到哪一步就是生命给你的样子。 胖点好看，瘦的样子是咱们固定的样子，现在胖点都就是到年龄了，如果不胖的话反倒不好看，是吧， 显得富态、 对，就是这样。 来吧，把你那韩美 那 更胖的女的带出来啊！ 这你说对了，昨天啊她兴高采烈的啊，她做了个梦，今天就找她这个师傅去，哎，大师啊，哎，昨晚我做一梦，我瘦了18斤呢。大师呢在那儿掐指一算，跟他说，这个梦啊和现实都是反的。 那难道我会胖18斤吗？ 不是啊，这个数字也是反着的，你最终会胖81斤的。 turn to every door. It's you I'm hoping for. 大飞这首歌曲叫做 Endlessly， 无尽的。 谢谢你以及250亲友团的他们，好吧，马上进入到我和各位分享的暖文章环节，也希望你和他们休息。 哎，我记得你最早就是81斤是吧，也就是你姐姐有望胖出一个你来。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永远不要低估高手做事的态度。前段时间一位湖南阿姨火上了热搜，她叫李元二，是长沙一家菜市场的摊主，她的摊位并不出众，却因为极致的服务出了圈。原来李阿姨发现自家孩子因为平日工作忙嫌麻烦，不常在家做饭，和儿子交流一番后，她就在自家的菜摊上开创了一周菜单服务。顾客来现场买菜，她会把菜洗好切好搭配好，顾客只需要回家炒一下就可以吃。怕有人不熟悉做饭，她就附赠每道菜的烹饪技巧。总之只要到他的摊位买菜，都会被服务得妥妥帖帖。也正因此，每天找他买菜的顾客络绎不绝。不禁感慨，那些能成事的人，往往并不比我们强大多少，聪明多少，只是比我们更有态度罢了。读过一个差不多先生的故事，从前有个人，妈妈叫他去买红糖，他买了白糖，妈妈骂他，他却说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后来他得了一场疾病，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医生，家人一时寻不着东街的汪医生，便把西街的王医生请来了。他躺在床上知道找错了人，但心里想，好在王医生同汪医生也差不多，让他试试看吧。结果王医生是兽医，根本不会治人，他因此一命呜呼。生活中这种凡事都差不多的人并不少见，然而你越是觉得差不多，到最后就越是差很多。比如同样是跑业务，有人每天机械式的打卡上下班应付老板，时间久了依然毫无进步，有人却在工作中勤于总结，钻研精进，短时间内获得了升职加薪。要活出不一样的人生，态度和努力同样重要。你敷衍了事，日子便黯淡无光，你拼尽全力，人生就未来可期。当你把心态从差不多换成尽全力，你的生活才有可能越过越精彩。网上有一个提问，为什么有些人走到哪儿都比别人厉害？点赞最高的一个回答是，凡事 多走一步。北京人艺传颂着一位幕后英雄的故事，他叫杜广沛，有项绝活是拉大幕，他依照自己对剧情的理解与思考，控制着拉大幕的节奏。在他看来，闭幕就好比给一场戏画上句号，画不好，戏演得再棒，也能泄了气。也就是说，他把拉大幕视为一门艺术，用心地经营着。在北京人艺，杜二爷的名头响当当。广沛老友身体健康，感谢您多年的牢记，这是曹禺给他写下的题词，表达着敬意。世界是公平的，用心做事的人没有理由不成功，只要你愿意凡事多走一步，无论再普通的工作也能拼出不平凡的人生。因为你向世界多走一步，世界就会向你走近一步。你的态度就是你的人生，用心做好每一件事，你就能成为生活的主角，过上想要的人生。各位男左女右们，让我们一起共勉，永远都要保持做事的态度，不要差不多，而是要更努力。 发现孤独的人准备动身，于是就祷告着黄昏，直到夜里他转头听见悲伤的午夜，一个善良的女子长发垂肩，她已跟随黄昏来临，翠绿的衣裳在炉火中化为灰烬，升起火焰一直烧到黎明。一直到那女子推开门离去，她自言自语，在离这很远的地方有一片海滩，孤独的人她就在海上撑着船帆，如果你看到她回到海岸，就请你告诉她你的名字，我的名字莉莉安。 Tower of Power 乐队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Me and Mrs. Jones， 我和琼斯太太。这个 你带过这首歌， 对，这个标题就敏感了啊，因为琼斯太太 她很明显她是已婚的一位女士了，她是属于琼斯先生的，她的丈夫是琼斯，所以她在里边当然她唱到了她很热爱热恋这个这位，她被 Mrs. Jones 迷住了，但是最后是很冷静的，就是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 有点像陈淑桦那首歌了啊。 对，你知道我是 你走你的路我打我的车， 你知道我确实爱你，但是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哎，这是成年人的他的自控把控能力，他可以在歌里边抒发一下，你不能挡我真实情怀，但是我有自己的那个，我有自己的这个治愈力，我有自己的本尊， 就是你不管多爱一个人， 对， 你都不要迷失你自己啊，而且最好的爱情就是可以让我们做自己，当然这非常难，就以至于在这个层面上才会造成一些碰撞， 基本上就是很成熟的年轻沉稳的这个成年人可以做到啊，三观不会跟着五官跑，可以是这样的。 这首歌其实在节目中好像带过好几次， 带过一次， 每当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哈，都会引发大家的一个热议。 是， 时间已经到了22:22:54了啊！第三十段暖文章和冷笑话都与大家分享完毕了，希望叶谦的冷笑话哈，还有我的暖文章，不管是哪一部分，能够让你真的觉得今天的不开心就到此为止了，一下子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这个甜甜的甜甜，哎，不知道你有没有回国哈？他说以前不开心的时候都会去看看笑话。谢谢叶谦今天的笑话，至少听笑话的这几分钟很开心。 哎呦，我也很欣慰了就。 哎，还有一件更开心的事情是信天海这位要当爸爸的男听友和我们分享的，我要当爸爸啦！然后大家对都很开心，就一下子觉得哎，我们周遭也有这么多好消息啊， 是， 对吧？不是所有的到年底啊，又加上天气开始转凉，人的情绪是会受到波动的，就包括心脑血管患者，哎，养生力又上线了啊！就是 说吧， 心脑血管患者在冬季啊，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不要长时间在户外。如果你的家人啊，在这个高血压方面哈，一直控制的不够好啊，其实也需要调药啊，到医院的心脑血管科去看一下啊，让大夫呢根据这个最近的情况来进行一下调药。包括年轻人也是一样，不要以为这个高血压只是老年人才会有的病啊，现在它已经是到了年轻人，30多岁的人也会有。当你发现自己身体有些不舒服的时候，比如头晕啊、脑胀啊，就是莫名其妙的肩痛啊什么的，都不要觉得是小事情，这都是身体在发出一些信号。 好在它就是有预告有信号，最怕的那种我们经常看的就是，你看这个视频里边有一些就是正好被人家捕捉到的这镜头，就是年轻轻的人在台上在这个工作的岗位上忽然就，咱们可以用老北京的话就叫歪过去了，就是这就歪过去了，就是那就是心梗，那就是脑梗，就是很典型的这种感觉。 对，其实有些东西在及时的去抢救的时候是有很多办法可以解决的哈， 是， 就怕大家这个一拖再拖。同时呢也不要把这个养生的事情真的当成是老了以后才做的事儿，其实年轻的时候包括30多岁也好哈，20多岁也好，我们常说是你找病啊，就是你觉得自己身体就是很好啊，就是不生病，哎，等到30岁之后就是病找你了，因为你之前包括你所有对身体造成的一些过度的使用啊，它都会造成一些真正来找你来跟你提醒你啊，一个狠狠的报复啊， 是， 这些在我们身上其实都有显现， 对， 但是不晚啊，不晚啊，同志们、同学们，不晚啊，不要害怕，咱们有救。情绪也有救， 注意自己的情绪，注意自己的，别脑神经那么强烈，就是啊，就轻轻暴露的，这个我想一般人也不会长时间做到这样，没那么长时间亢奋。 别生气啊， 是， 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可不是吗？ 啊，最后呢，气在你身体里产生的病，你还得花钱去治。 最重要的都是你交付我的，若无其事深埋着火盛开着，

让这个片花的尾奏奏完最后一个音符，就能让我想起14年前你们什么样子，我什么样子，确实是可以这样。北京时间22:31:53，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他的第14年的行程。那些年我很瘦，如今他貌似渐行渐远，所以我很羡慕苗条的你们还在我身边。那些年我们还年轻，如今我努力想留住他，但他也渐行渐远，所以我更珍惜年轻的你们在我们身边。那些年我狂放不羁，如今我逐渐收敛，所以我很高兴活力四射的你们还在我身边。这些话我都留着呢。 不是你10周年的时候写的小作文吗？ 对，这些话我刚才想了想，我应该是留住了，果然翻出来了。 15年就是明年， 我再念一遍， 希望你再感慨一番。时间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呢到了第40段了哈，22:32: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他的偶像来了。 麦杰。 Across on the highway, my Jeep began to rock. I didn't know what to do, so I stopped and got out and looked down. I noticed I got a flat. So I walked out, parked the car like sideways, so I can find what I can fix. I looked around, there were no cars on the highway.Feeling like a mist, so I walk down toward the end of the road, and in the fog a woman appeared. She said, "Don't you worry, my friend. I'll take care. Take my hand. I'll take it there." Please, yeah. 一首《旅程》，我也翻到了如叶谦在4年前写下的那一段文字。我在那一篇小作文当中也提到了旅程，我说这一场披星戴月的旅程我很快乐。千言万语还是想说声谢谢，谢谢你们打开耳朵听我说话，谢谢你们也让我变得强大，谢谢命运让我们相遇，并发现复杂世界里那一处每晚稳定存在的简单，能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儿，是多么幸运。遇见了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思议。我还要继续念吗？ 嗯，我反正念了一半。 哇，现在那我就此打住哈。 嗯， 当时我们确实都写了一些心得，然后在现场在一个尾声的时候，我记得灯光一下暗了下来， 是 打了一束追光哈，全场大家都盯着我们，拿着手机在念自己的这段小作文啊。因为的确平常主持节目的时候并不是一定把每一字每一句都写得很好啊，很精准，但是在那个时刻里，我希望多年以后我们在翻看它的时候，确实是我们非常沉淀之后的心情啊。这一点呢在现场也是让我们都真的每一幕都很清楚的记得。我真的至今我还觉得那一次10年聚会是一场可以达到90分的完美聚会， 相当的完美。嗯，特别的热烈。最后最完美的是那时候我还没有老二呢，就是老大嘛，带着老大 把孩子都给迎来了。 老大当然他是来探班，后来就是一起去的，跟这个跟我的秘书， 跟我的秘书啊，这块不能打， 别停顿， 对、 啊， 然后一起去找的一些影视界的朋友在吃饭嘛，然后就当庆祝。结果呢，最锦上添花的是送给你我和陈默的 蛋糕， 让因为你对让你说送给小朋友吃嘛，然后我就拿走给叶星如小朋友，第一个上来就把韩丽姐姐的胳膊给揪下来，韩丽阿姨，胳膊好吃，蘸着汽水给吃了，然后就接着要掰这个默默叔叔的头的时候，让我给制止了， 就是把他爸给留在那儿了，是吗？ 对，我就给制止了。 我们下一次聚会的时候不用准备蛋糕，我们自己会准备的哈。那一场，我记得在大屏幕啊、大家在世界各地给我们发来的 VCR 这个环节，我希望明年还会保留。当然，我们确实有的话哈，可以透过视频的方式。如果不能来到北京的朋友，或者明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真的线下聚会的话，我们也一定会有一场线上聚会。 是 这个，我们答应大家，就一定会在明年的7月16号，无论怎样，就哪怕是在这个 组织一下， 咱们这个楼下。拿一个手机，我和叶谦也要直播一下、啊、 对，哪怕是这样， 对，活生生的，哪怕是自己现在出镜的时候比上一次真的是胖了很多了，但我想其实每一个与我们同行了这么多年的朋友大概都了解你们和我们之间的一些相同共性的东西，就是真实啊。 对， 我们更爱真实的一切。 这不、 啊、 这世界宽容日吗？不是每十年你们就当这是世界宽容日。 其实宽容别人也是给自己啊，你的修行里带来一些提升， 是 对吧？你忍了你过去以为根本不可能忍的事情，你发现你忍完以后也没什么大不了啊，我没受什么委屈啊，相反我还做了一件好事， 对 对吧？叶谦你也忍了这么多年了吧？ 嘿，我谈何忍耐呀、啊 你要真的不开心，你可以悄悄地把门关上，出去凉快凉快。 我没那么火爆，你放心。 Es pasión que atormenta mi corazón, mi corazón. Siempre que tú estás conmigo, con mi tristeza.Estás en mi alegría y en mi sufrir, porque en ti se encierra toda mi vida. Si no estoy contigo, vivir no sé vivir. Este amor.Que me quieres también. Si pudiera expresarte como es de intenso en el fondo de mí. Que tú estás conmigo, con mi tristeza, estás en mi alegría y en mi sufrir, porque en ti se encierra toda mi vida. Si no estoy contigo.Es mi amor, delirio 有一首老歌，曾经陪着我上课，来自草蜢组合，叫做失恋阵线联盟。有一个女孩，总是把歌名记错，每次问我都说成失败者联盟。我们再也没见过，可我一直都记得，这首世上并不存在的歌。也许你已经忘了，这个无心的过错，却在我心里越来越深刻。在某个角落，也许真的有这首歌，如果你听过，会不会想起我？这首世上并不存在的歌，也许你已经忘了，这个无心的过错，却在我心里越来越深刻。我们再也没见过，现在哪里生活？是谁送你回家？听怎样的歌？也许你已经忘了，临别羞涩的沉默，就像一阵风，遥远的吹过。在某个角落，也许真的有这首歌，如果你听过，会不会想起我？如果你听过，请记得嘲笑我。 陈奕迅，哎呀，他的讲故事那种陈述感唱歌的气质，真是一般人都做不到。 是，能感觉到我们中学时代的那个气息。陪我上课的确实有草蜢乐队的歌曲。 他这首歌里面讲的是他喜欢的一个女生，把草蜢乐队演唱的那首《失恋阵线联盟》老是记错。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叫《世界上不存在的歌》。 有意思哈， 就是这首歌是来自陈奕迅的翻唱，原唱是赵英俊 啊，赵英俊， 嗯， 一个刚刚离开我们的非常有才的才华的音乐人。 对，每当听到这首歌，就是带着一些伤感哈，但同时，其实人活的这一辈子，你所经历的，到最后哈，真正的财富就是你所经历的那些留在你脑海中的回忆，它才是你真正最大的财富。 所以别留下遗憾嘛。昨天也说过，你要想干什么呢，最好尽自己最大的能力跟努力去冒着险，也要先给它干下来，这种感觉 就是不要老是空想啊，不要在自己原地纠结，或者是给自己设置很多假想地，应该努力的去闯，去拼搏、啊、 是， 包括你今天所有的不愉快，不用去分析到底为了什么，你只要想，如果你变得更强大的那一天，这些东西你就是站得更高，也就把它看得很渺小。 你把这个 老年人啊，爷爷奶奶的话都记住记在心里，嗯， 认清形势， 当然我 放弃幻想， 我们还是阿姨叔叔这个阶段，我们的这个大体的意思是多给自己找机会啊，多给自己创造机会。 好的，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呢就到这里了。我最后呢想用我今天看过的一段话哈和大家共勉。我今天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呢，我也在微博上和大家分享了，对，我的快乐就是如此简单。你能给自己找到一些简单的快乐，你这一天所有的不愉快都可以被它覆盖掉了。 嗯， 那就是我终于等到了我喜欢的女演员的戏啊，即将要开播了。 嗯，很好。 对，这是我特别特别期待杨紫的戏啊，终于可以在11月23号，我可以看到女心理师了。 女心理师。 对，这是毕淑敏的作品， 嗯， 改编成了电视剧，而且呢，在剧中跟她演对手戏的男主角景柏然，他扮演的就是一个电台男主播。 嗯，有意思啊。 哎，对，所以也是我很想期待看到的一幕哈，就是一个同行他展现在电台做节目的那个场景。所以也希望同样喜欢杨紫的朋友，还有同样喜欢这个毕淑敏作品的，还有这部戏当中还有很多很多非常优秀的演员啊，反正在这个11月23号这个冬天一定会给我们很多让我们觉得等待是非常值得的部分。 好， 对，这就是我今天最开心的事情。然后呢哈，我就把我今天的这段话作为收工的啊，你不要打扰我啊， 啊， 你先说完再见我就读了啊。 好嘞。 有人 再见。 有人捏着你的敏感隔岸观火，有人小心翼翼去拥抱你的懦弱，长路漫漫终有归途，感谢生活，有剥夺，也有馈赠，是这样吧？对不对？ 很美，很美。 对，有人不当你的情绪是一回事儿，但有的人却永远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你。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每时每刻陪着你，但是一天中最后的我们与你相伴2个小时，希望你充满了情绪中最好的电量，来对抗明天白天时光里的不愉快。先睡个好觉，晚安。 晚安。 In this room I can barely breathe, this air that speaks your name, it flows through me from each cornerFrom the window frame where we'd watch together for the sun to rise again. In this room I miss you. In this room there's a place onI can still recall the dreams you shared with me, and it felt like a castle. Now if you...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